是乡下，一个劲的乡下唱。才能长得更壮。大杨树行行送你在北方，家乡的朴实和豪放让我更希望，夏日里的风沙磨砺我意志，冬季里的严寒锤炼我无比坚强。天天升高，你为是母亲在期望，给她的披上件件绿衣裳，你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他的披上件件绿衣裳。

陈琳演唱的《小螺号》，卢秀梅带来的《俺的家乡真是美》。

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足不羡慕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牛羊肉圆落边陲。